老头撞粪坑里去了。 这干嘛呀？ 他一看不好要跑， 跑！ 老头说：“别跑啊，你把我蹬出来呀、啊！” 就是把老头救上来呀、 啊！哎呀，大事不好，再给我逃走了吧！蹦子着跑， 跑嘛，跑了！你看看， 他又跑了！ 你看看， 跑到马路上去了。他马路上围着一堆人，他好奇呀、啊，进去这么一看呢、 啊，怎么回事啊？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他一看这一地的白面，他唱上了， 他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鹅毛大雪降下来，荒郊俱被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紫英台。这一跺脚，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哎呦我的妈呀！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踩我脚上了，你看大脚豆多疼， 就是能不疼吗？你就是，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他又接着唱上了， 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作肚带，点点之泪洒下眼来，自幼儿为痴归本来，幸亏发小寸步难挨，思想爹娘却剖开，头上取下金钗呀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鞋，老奴与你把落带，一步一步往前呀。哎， 唱的可真不错， 他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找孩子， 就是啊， 来这么一看 啊， 一地的白面， 咋了？ 姑娘坐那直哭，这戏迷指手画脚、 啊， 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的戏迷，好、 啊、 小子， 啊， 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命也都撒了。你谁家的孩子你？ 就是 你生什么？你叫什么你？你说 说吧。 哈，得问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 就是 啊，小神心张明红，字金瑞，本官虽土不认识，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家生。No， 我上位去去呀。 就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要跟我唱《西厢记》呀！你当生我哪给你找英英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西 厢看这脚，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得靠地靠地靠地靠地靠地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上去。就在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戏迷噌噌上了船了， 这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开船呐、 来了就开船。 款船一看，哎呦，戏迷，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戏迷看着景色这意思，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哦。 妇女们大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只管船的 啊， 我婴儿常温度。管船儿真好，我又老归一个了啊， 好归 有节目归一个了吧， 就是 父母把王撒呀。 您这